C. Listen to th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一，田中放一个星期的假，你想去哪里？ 不知道。 你可以问你女朋友啊。 可是她在日本。 放假的时候，田中要跟女朋友出去玩。二，四月十号，我要跟家人去旅行。 去哪里？ 还没决定。他跟家人还没决定什么时候去旅行。三， 月美。放假的时候你做什么事？ 有时候去图书馆，有时候在家写功课。 你不出去玩吗？ 月美放假的时候都在家写功课。四，安童，你知道哪个夜市比较有名吗？我想去逛逛。 我家附近的夜市很有名，我带你去。 好，谢谢你。他们要去逛安童家附近的夜市。五， 听说猫空可以喝茶，风景也很美。 是啊，我们下个星期天去，怎么样？ 太好了。我也想带女朋友一起去。 没问题。他们下个星期六去猫空喝茶。